新传媒小电台 Capital 高雄卫视频道，现在有五条不过重要新闻。美国、法国和英国的2019冠状病毒单日新病例又再创下新高，但是世界卫生组织指出，更多证据显示奥密克戎引起的症状比之前的变异毒株较轻。另外，以色列初步研究结果显示，接种第四剂冠病疫苗一个星期了后，体内的抗体可以提悬5倍。以色列正在为60岁以上和免疫力较低的高风险群体以及医护人员接种第四剂疫苗。我国的冠病社区病例每周感染增长率过了将近两个月了后回升到7以上。本地昨日新增加842起病例，其中502起是属于输入型病例，创下新高。另外，再有3人死亡。根据卫生部网站的数据，新病例包括334起社区病例，其余6起来自客工宿舍。卫生部昨日也确认，有438人感染了奥密克戎毒株，创下新高。其中91起是本土病例，347起由境外输入。我国目前的累计病例达到281596起，其中832人病逝。加护病房的使用率小可落到43.8%。尽管奥密克戎毒株会出现引起关注，我国的制造业活动连续18个月照顾扩张。新加坡采国务材料管理学院讲，顶个月采国经理指数在新订单、新出口订单、三大等快速增长的情况下面，按月微升0.1点，报50.7点。电子领域也连续17个月扩张，上个时期的指数上升0.2点，报51点，处在50点以上的扩张区间。国会议长陈传林讲，国会调查新港集选区前议员赖玉莎公骗话事件是重要的警示，提醒国会议员唔通滥用职权。国会下礼拜一将召开今年的第一次会议，陈传林重申，议员发言的时候应该确保所讲的话有事实的依据。新年度旧迎新，本地慈善组织发现公众近期捐赠的物品增加，不过在防疫限制下面义工减少，或一些组织面对无人斗三工的问题。另外，有一些接受8世界新闻网访问的公众表示，为了环保愿意改变习惯，在农历新年用如新纸币来包红包。有的也表示不介意用未上旧的旧纸币。韩国指朝鲜向东部海域发射不明飞行物，这是朝鲜今年的头一次发射行动。今日新闻报告完了。